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勇大28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舍堂会见前来拜访的以秘书长杰里皮利为团长的世界革新教会联谊会代表团，并进行了交谈。